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点，整治了依然是的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陪伴您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提醒一下，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的各位，可以发送上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昨天精彩的推送了。 对， 好多朋友发来了靓照哈，希望你们找到自己。第一首早安到零清醒歌曲来自李宇春 Hello Baby。床了吗？这里是早安音乐秀送上的早安动人清醒歌曲，来自李宇春的 Hello Baby。 在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各位已经来报道了。 是， 哎，但是我想问一下坐在我身边的这位男士，你昨天出去惹了什么鬼？ 昨天我下午去这个娱乐最王牌当中呢，去兜了一圈哈，然后顺便帮咱们兜了几个粉丝过来。 我们需要兜粉丝吗？我们的粉丝都是自动吸引来的。 对， 但是这一大波复仇者联盟是怎么回事？ 还有几秒钟即将到达现场，是不是哈？ 一军还有5秒到达现场， 是 又又。其实啊，开个玩笑哈，就郭鹏这两天非常的辛苦啊，周六日有代班，然后晚上也有代班。 嗯、 那么接下来呢，就把时间交给你了，告诉大家天气状况。 好嘞，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啊！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了，关注一下，截至今天早晨5点，观象台的最低气温是8.3度，受东移云带的影响，云量呢是逐渐增多啊。预计呢今天白天本是多云转阴，由于扩散条件很差，仍然有中度到重度的雾霾，所以呢外出呢请大家来注意防护。而另外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14号夜间到15天的白天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能见度呢就会转为良好了啊。 嗯，这个空气重污染的橙色预警一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24点，所以晚间呢会有这个偏北风来拯救我们。 对， 再来看看具体的数值。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中度到重度霾，最高气温还是17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轻雾或者雾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0%。哇，早上5点最低气温已经是8.3度了，真的是特别的暖和。 对，今天出来一点都不冷啊。 嗯，昨天也是跟大家互动了一下，说这两天升温，然后跟我们晒了晒，说大家都是穿什么去上班的。昨天我是裹着大厚羽绒服冲进来的。 嗯， 看了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大家现在发送上班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到昨天很多人在这个自己车上的自拍。 对， 大家都穿得非常的清凉，而且呢都特别的时尚。 是， 所以我今天也是穿着大衣出门了。 而且我发现你今天真的就开始穿着百褶裙出来了， 哎，对，想要裙角飞扬的感觉。昨天不是给大家送出最后一首歌是百褶裙的夏天吗？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看我们做音乐节目久了之后呢，自己还会有意识的， 自己给自己抛梗， 对，自己开始给 自己 多接一点戏了哈。 是，来看看今天的签到情况。签到第一名大爽子，第二名是 Oregon Twan， 第三名是玄，第四名是张岩，第五名是一勺定乾坤。 来看一下第六名是程鹏，第七名刘老五，第八名快乐的小猪，第九名小莹，第十名是奇异果。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啊，今天你们是首速冠军的前十位哈。 今天呢想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哈，跟接下来的这个信息有关系，想先跟大家聊一聊。嗯，因为通常呢我们想要有一段浪漫的爱情，或者说约会啊，或者说家里给你安排个相亲啊，都想要给对方留下一些好印象。 嗯， 春暖花开了嘛，也是穿着裙子出来社交的时节了。但是呢有一些禁忌千万不可以触碰。现在有一个软件它调查发现说，各个国家初次约会的规矩好像不太一样。就这个调查呢，差不多有涉及到法国、俄罗斯、澳大利亚、西班牙、挪威、荷兰、意大利、德国、波兰和巴西等11个国家。 足够了啊。 嗯，就总结了一些，比如说第一次约会打招呼啊，或者说见面的地点怎么约啊，大家都聊一些什么，包括结账这些方式都是怎么样约定俗成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在大部分国家当中呢，这个餐厅的约会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在挪威，人们初次约会的时候呢，是不会共进晚餐的。但在澳大利亚，人们可能会选择在公园散步，哎，这个比较环保哈。 嗯， 德国和意大利人呢，对约会的地点没有什么特别的禁忌，只要双方同意就可以了哈。 嗯， 总体来说，我觉得就比较 casual， 就不是特别的复杂这些规矩，就大家只要两个人都商量好了就 OK 哈。 是，但是在这一大段信息当中，我最关心的还是到底谁来买单呢？ 关注点果然不一样。 对，坚持 AA 制的这个平分结账的国家是不少的，就法国、波兰、荷兰、澳大利亚、西班牙跟挪威都是平分的，就 AA 制。但是在俄罗斯呢，发起约会的那一方负责结账。比如说今天我邀请郭鹏，哎，吃个饭吧，那就得我来买单，无论男女。 哦，也就是说谁来谁提出谁买单，可以这么理解， 是 吧？是。 所以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哈，也做一个调查，因为今天这个调查的国家当中没有我们中国，那么来调查一下，在北京的各位，你觉得初次约会由谁买单比较好呢？ 哎， 然后也可以告诉我们理由。互动方式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对，但是刚才说了啊，这些初次约会的这理由呢是千差万别，而且大家的约会的地点，包括呢谁来买单，可能各个国家都有不同，但是都有同样一条禁忌，就是别提前任。 嗯，聊天的时候控制一下自己啊， 有点尴尬了哈， 别忍不住。 对， 别提前任，原样维来告诉你，说散就散了吧。 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谎，有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

look at me now, look at me now, look at me now. I'm kicking in the door now, better get out my way. Never really saw me coming, you left with nothing to say. This for everybody, you'd always put me down. I hope you open up your eyes and take a good look at me Look at me now， 来自 Charlie Puth， 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集结的各位，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初次约会，你觉得由谁买单比较合适呢？先问问你好了。 问我？ 嗯， 其实我，反正我基本都是我买单。客观的说， 可是我第一次跟郭鹏吃饭的时候，刷的是我的饭卡呀。 那天吃早点。那个地方我也刷不了卡嘛，对不对啊？ 当时啊，郭鹏就是刚来到早音乐秀哈，因为当时还没有饭卡，所以其实是我买的单。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吧，你分情况，就看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也分看是谁发起的，以及聚餐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你没发现后来我就每天都拉着你一直准备找你再凑一顿吗？ 但是你从来没有找成功过我。 对啊，这基本太忙了，大忙人没办法。 承诺也跟我们说，首先啊，你得有个约会的对象。 好吧。 其实这不仅仅局限于约会或者男女之间的这一种，就朋友之间聚餐呐、啊，或者说你约一些工作上的伙伴啊，这些的，只要是大家一起来约在一起吃饭、嗯、这个都是我们广泛意义上的约会。想问问大家的答案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哈。在路上2018说，第一次基本上都是男生付款吧，现在好像似乎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 对，这个男生付款，我觉得很多时候呢，在我们自己的文化当中，男生应该显得绅士一点，就本身呢、嗯、可能是我们很多人呢都比较看重的一个品质，所以男生买单似乎也成了一种天经地义的事儿哈。 嗯 ，Mercy 也跟我们说，好像现在的姑娘都习惯男生来结账了。仔细想想，好像是这样，但是也分具体的情况。比如说，一不小心去吃了一个特别贵的，那我就不会说直接让人家去买单，因为这是第一次约会。因为像男生不想给女生留下觉得自己抠门小气的印象， 对， 女孩子也不想给男生留下说哦觉得自己花钱大手大脚。但如果说两个人碰巧今天都喜欢想要吃这个东西，那我就会提出来说哦，那我们来 A 一下。 对这种状况， 其实我觉得跟朋友或者是跟同事一起出去吃饭 A 这是很正常的一种感觉。 嗯，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现在约会初次是谁来买单，我觉得这个可能如果是让女生跟你 AA 制的话，有些男生可能就觉得啊，你这面子上有点过不去了，你知道吧啊。 但是关于初次约会的买单有一些比较美好的经历，比如说月七一一他说，初次约会的时候20岁，我跟老公约在王府井的肯德基、嗯、他买的单到现在已经12年了。 当时在肯德基应该还是挺高大上的一顿哈、啊、感觉、嗯、啊。安安说呢，我和老公的第一次约会呢是老公买单的，但是呢结束的时候呢我明确的说下次我买单，然后第二次呢也确实是我买的单，但是呢尴尬的是餐厅的 POS 机坏了，现金也没带够，然后呢还是老公帮忙来付的，当时真是非常的尴尬，尴尬一脸。哎，你看我跟你说，你老公的这招就对了啊！第一次他来买单，下一次你不好意思你来买单吧，这样你就、嗯、又多了一次接触的机会。 哎， 于是后面就顺理成章了，嗯、对不对？ 是初次约会就变多次约会了，就可以长长久久的约下去了。 对， 但是有支持 AA 制的啊，江山玲珑他说，初次约会我觉得 AA 制挺好的，但是太子也说，初次约会应该都是男生买单吧？为了给女生留个好印象，因为仔细想想，身边的朋友还真的没有第一次约会就 AA 的。 对，太子跟我的想法一样。所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下一次你比如女生对你有好感的话，下一次是不是女生会说，哎，下次我们 AA 制或者我来，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董思冉这个代表了我心里的想法，但是我比较喜欢我买单，就是可以随便敞开了吃，就是我想吃什么我点什么， 不是， 但是别人结账我总不太好意思点菜，就有一种吃不饱的感觉。 就是您去约会的这个目的是感觉是要吃饱。 那对啊，就是吃饭比天大呀，就先吃饱再好好聊啊，都吃不饱怎么好好聊。 我跟你说啊，我认识无数的男生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吃那顿饭哈、啊、基本都没怎么动筷子，因为觉得你像我本来吃 一碗泡面， 我的吃相比较那个夸张一点是吧，所以第一次就要显得绅士一点。 出门再拍一碗牛肉面或者什么的就 OK 了， 提前再垫吧一点哈。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今天咱音乐秀想跟大家聊一聊初次约会，您觉得有谁买单，为什么会比较合适一些呢？来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好，继续来看一下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上线的电视剧。七月与安生，这是大热片，定于今年下半年开始拍摄了。这个新剧版呢将会在电影的两个小时的内容基础之上扩充到48集。哇，它是怎么扩的，对吧？那一定人物会比较复杂一 点 对，人物关系更复杂了，有一些新的角色要上线了。这一次呢，七月，也就是之前这个马思纯饰演的这个角色哈，将会有一个名字叫做九月的弟弟，可能一个是七月生的，一个是九月生的。 八月去哪里了？ 对，但是现在的消息说呢，可能剧版的将会由赵丽颖、郑爽和刘昊然来演。赵丽颖、郑爽和刘昊然，哎，对号一下。七月、安生还有九月。之前呢，这个周冬雨跟马思纯是凭借着《七月与安生》的这部电影获得了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奖哈， 双女主角啊， 嗯， 真的。 同时呢，这部电影呢，当时也是邀请到了窦靖童来演唱主题曲《It's Not a Crime, It's Just What We Do》。要跟大家预告过，北京国际电影节呢，4月6号到22号举行了。这一次除了设立黑泽明逝世20周年纪念展这些单元呢，还有克里斯托弗诺兰的蝙蝠侠三部曲将登陆北京的大荧幕。 太好了啊！克里斯托弗诺兰的蝙蝠侠三部曲当中，蝙蝠侠侠影之道啊，蝙蝠侠侠影之谜，以及蝙蝠侠黑暗骑士和蝙蝠侠黑暗骑士之崛起，也将在电影节期间来登陆北京大荧幕。你要知道，蝙蝠侠黑暗骑士之崛起这部影片被很多人认为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蝙蝠侠影片之一啊。 嗯，关于我们北京的电影的盛世马上就要开始了，4月6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再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哈，您觉得初次约会有谁买单比较合适呢？哎，贤子跟我们说，来，时间你定，馆子你选，那买单呢？ 买单谁来？ 是，但是刚刚有一位朋友哈，我觉得他说的挺好玩的，他说，哎， 你可以考虑一下哈，看看就约会对象怎么样，如果说觉得比较 OK 的话， 对， 那就可以考虑一下说你买还是我买，商量一下，但是我觉得不 OK 的话尽量还是 AA， 因为不想欠人家人情，觉得没有下一顿了。 对， 对，他说呢，如果交往可能的话可以就自己买，因为他一定会再约你的，这是元气少女给我们的这个答案。哎，这点就有点小心机了，所以大家广大男士一定要记住，擦亮双眼，如果下次女生跟你约会到最后呢，说要不然这顿我们 AA 吧，可能就是一种拒绝的 signal。 别，我们只是参考一下，说不定人家只是愿意自己去买哈。包括像娱乐听音也是说，我全都是我买单哦，这霸气十足哈。是，还有 CC 说，我跟我老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在海底捞吃完饭，他掏了半天钱包发现没带，我就没吭声，把服务员叫过来买了单，然后呢就有了第二次约会。 这招也不错啊，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肯定就是男方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嘛，下次一定要再约一次。那实际上就是又有了一次接触的机会， 再请回来哈。 对， 还有木土佳佳，他说我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是老公买单，吃的是满记甜品。第二次呢，他约会请我们看电影，吃的是西贝。后来呢，趁他去洗手间，我就买了单，再回来就都是他买单了。 是， 也都是有个铺垫，我觉得你来我往的这种比较合适。 也就是说，实际上两个人如果真的有进一步沟通的打算的话，谁买单这个事儿就不是太重要了哈。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我想我还是不习惯，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钞票一点比一点难赚。朋友常常有意无意调侃，我也许有天改名叫周转。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看那前方怎么也看不到岸，那个后面还有一半天在追赶，还有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而是越来越难。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陌生的城市何处有我的期盼，挥别了家乡的伙伴，现在的我更觉得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六加六结果等于十三，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我最近比较烦，我比你烦，也比你烦，我梦见和范岛爱一起晚餐，梦中的餐厅灯光太昏暗，我偏寻不着那蓝色的小药丸。 创军人荣耀，祝世界和平。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2019年10月18日至27日在中国武汉举办，军运会会歌及主题推广曲有奖征集火热进行中，详情请见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官方网站，参选作品请寄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电台军运会歌曲征集，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401。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找工作要跟老板谈，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哇，新买的手机啊， 每月消费58元，华为 Mate 102566元就能带回家， 这么优惠哪儿买的？ 北京移动营业厅啊，还有 iPhone X 等更多畅销机型呢，快去办理吧。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

是 每个浪漫瞬间 这是来自魏巡的 Super Love， 因为魏巡每次都跟杨基拉在一起，所以我每次都觉得他们俩好像是一个组合，现在自己单飞出来出单曲了一样。 他们俩真的应该组一个组合了，按你这么一说，因为真的他们俩的每次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关联度还是挺高的，对不对哈 ？CP 感很强哈 ，Super Love 来自魏巡，开启我们8:35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那提醒一下，是7:35。 哦，7:35，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是啊， 整个你知道早起毁一天就是这样的， 有点 remix 版感觉了哈。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哈，初次约会由谁来买单？互动方式是怎么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哎， 徐璐跟我们说哈，我觉得男生买他的这个答案我非常的满意，你知道所有的女孩听到之后都会心花怒放。 徐璐是这么说的啊，男生买男生买男生买，人家女生放弃了个人时间，选了半天衣服，用了那么贵的化妆品捯饬，在各种倒车跑过来跟你见面，难道不应该由男生买单吗？括弧我是男生哈。 哎，你知道特别对，你知道女孩出一次门有多麻烦吗？因为是初次见面，所以一定得洗头，对不对？然后洗完头 平常不洗头吗？ 不是初次见面或者说见比较熟的朋友的话， 见我的时候是吧，戴个帽子就 OK 了是吧。 你发现我早上来的时候戴过帽子吗？我连脸都不洗。 是哈 太熟了哈。 嗯，对。 但是你想要捯饬，然后呢化妆，然后化妆品确实也都很贵，所以你说坐在那儿的时候其实已经花费了很多的心思了。 对对对对对。 当然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其实男生跟女生见面的时候也是有精心小准备的。 没错没错。 所以这是一个开玩笑哈，当然两个人具体怎么买单的话你们自己商量就好了。 对，小青年说呢，当然男方买，记得第一次呢跟老婆约会的时候是老婆买的单，因为当时呢对这个他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富婆，但是从那边以后呢至今来说都是我买单的哈。 这让我想起了我有一个朋友，因为她男朋友还在读博，所以就是还在学生期间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花销都是她来负担的。那后来的男朋友博士毕业以后瞬间开启了人生开挂模式，从此自己再也没有买过单了。 看来这个潜力股要一开始选好，对不对？ 还有这段王世子也跟我们提到了，就是照顾我这样吃的比较多的女生哈。他说第一次约会应该还是男生吧，因为女孩第一次约会一般都收着，就是一点儿都吃不饱还让人家买单，太过分了。 那你没有遇到静鱼，静鱼刚才的问题是我来买单的原因是在于 我吃的多。 对，要是让你买单的话这吃太多不好意思是吧。 其实我通常是这样的，因为你要照顾到男生的这个面子问题，像大爽对他也说必须男方买单要绅士一点，就第一次请姑娘吃饭不得不举起点啊，就是这一个听北京姑娘哈，敞亮点。 对对 对， 对， 对， 先别说聊得如何，至少最后不会落一个说这哥们真抠。 我觉得有道理， 所以我通常会照顾一下男方的这个感受，我会说那个他买单我不会跟他抢，但是我接下来会说咱们要么去吃个甜品或者说再看个电影，那我就会很顺利的，就是而且因为这个看电影的这个事情你不用专门的再去有买单这个环节，或者说服务员过来说先生您签一下单或者什么之类的，你就可以偷偷在手机上买好说最近有个电影什么什么不错，我们可不可以要去看一下。 这个想法很好，但是我觉得你如果这个时候就开始约他看电影的话，会不会就显得你们俩准备进一步开始交往了？ 这不代表什么，对不起，我没有想到这个层面。如果你们也打算吃完饭去看一下电影的话呢，接下来要推荐一下了，这是改编自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同名小说的电影《流浪地球》。 对， 开拍以来呢就一直受到关注，最近呢也是首次给大家展现了部分的这个影片的画面。 对，如果女生带男生去看这部戏的话，男生一定会非常喜欢，因为这是男生喜欢的题材嘛，科幻题材哈。为了展现《流浪地球》当中的宏大的世界，300多人的这个概念设计团队以及美术团队呢是花费了15个月进行设计绘制以及规划。总体来说呢，从画面质感来说，这次《流浪地球》有望颠覆人们对国产科幻电影的一种想象，就是觉得有点粗制滥造的感觉哈。 现在呢团队正在进行电影的后期制作，预计今年年内将会上映这部《流浪地球》。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跟着燕姿一起踏上她的流浪地图。 够的片段， 我真的特别的好奇他的这个脑回路到底是怎么长的。我们每次话题都可以凹出来特别好玩。他说哎，我觉得你们今天话题有一点考验饭店服务员的意思。 怎么说？ 如果说女服务员呢会走到女方的身边来等他买单，那一般呢可能是男方眼缘太差，另一方面呢可能这服务员老公从来不买单，所以他有报复心理。 一般都不会吧，我觉得一般的服务员都会主动走到男生的旁边去买单，而且应该是一般都有培训过、 对，但是我有遇到过这样的状况，就是说正好在买单的时候男方出去上厕所了，或者说他去接电话了， 男方是故意的嘛？说哎，服务员买单，哎，我去上厕所啊，不好意思啊。 有时候是，就正好在我们准备要走的时候说，哦，我去趟卫生间，正好那服务员就把那个单拿过来了。那他看你一个人，他也不能再折回去走，所以一般就会拿过来。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如果碰巧遇到了，那我就接下来把这个单就买了。 你实在是太。这个脸太小了，你要给我的话说哎您稍等一会儿啊，买单那人上厕所去了。 嗯，不行，谁让我吃的多呢，这不好意思。还有栀子一雅也跟我们说她第一次跟老公约会是在肯德基。哇，好多人跟老公约会 出现的频率很高啊， 对， 这个地方 肯德基。她说那时候还不是老公，是相亲，那时候她给自己买了一杯可乐。我到了之后看到没有我的，那我就自己买了一杯柚子茶。然后 这样的人也能跟你变成老公吗？ 他也没主动过来买单。后来第二天呢他约我去爬山，我就暗自下决心说如果爬山还要我买单的话，我就把这个人pass 掉。爬山有什么需要买单的部分呢？ 对啊，好奇怪。他说后来的结果很有意思啊，我们闪婚了，而且现在一家四口，然后才发现他其实就是一个一二三木头人。 哎，对，就是好多的就是男性朋友可能他就是这样，他反应不过来，他没觉得说他应该要去照顾你或者说考虑到，但如果你提出来他一定会满足你的。 但是我觉得男生也要擦亮双眼，你看这么好的一段姻缘差点就错过了，要不是第二天呢你能去爬山，或者说这个女性对你还是有点意思的话， 是啊， 连爬山的机会都没有了，对不对？ 差点因为一杯可乐就错过一段姻缘 啊。 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继续等待着各位的答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如何打破车内的沉默？放一首摇滚乐，讲一个冷笑话，不如玩点不一样的互动。Discovery 探索频道官方合作伙伴，实力中级 SUV 雪佛兰探界者，搭载 2.0T 加 9AT 突破性黄金动力组合，瞬间释放澎湃动力，用推背感引发尖叫，让旅途不再沉寂。屏幕上搜索不到的速度激情，探界者带你一起去搜索。 雪佛兰梦创未来。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天红色的江火，太阳一样柔软灯花，在明亮海底游走的鲸鱼，它有最自由缤纷的灵魂。就在这森林，星空之下，四处奔腾。它不够硬，它可度，我说我是只老虎。有海风吹拂，它就输得整个夏天。丛林有蝴蝶和花蜜蜂，挂个白色羽毛。呜呜，是企鹅还是老虎？飞行的向日葵，夕阳里像星星。蓝天星倒映着海面上，海面上却是天上。红色的角落，太阳一样柔软的花，去发现未来更广阔天地，在一同踏上的追逐之旅，与同伴并肩继续战斗，守护奇迹。会不够硬，打个赌，我说我是只老虎，眼里有海风吹拂，一直向前不会服输。丛林有蝴蝶和花，翱翔越过山间的路。呜呜，是企鹅学小老虎，飞行的向日葵，夕阳里在微笑，满天星低声唱，别放弃，别放弃，别放弃。 李琦带来的电影《虎皮蒙企鹅》的同名推广曲，昨天也跟大家介绍过这部影片啊，法国的一个动画电影。 听了这个单曲之后呢，我更想去看这部电影了。没想到这个李琦呢，很久不拿出作品来，一出手就这么惊艳啊！我觉得这首歌曲其实听的还是挺带感的，而且有点颠覆我一般对于这种动画电影主题曲的一种想象哈。 嗯，《虎皮蒙企鹅》马上就要上映了，当然呢，如果您要在手机 APP 当中啊看电影哈，现在通常我们看完一部电影之后，会赶快的回到豆瓣上去看看评分，看看大家的一些介绍，特别是一些比较烧脑的电影，我会看看说中间有没有什么我漏掉的细节，或者逻辑线不够缜密的，包括说大家有一些注意到的我没注意到的。 对， 那现在呢，豆瓣 APP 就推出了一个看电影的功能，解决我们这个问题，就是你在电影 APP 当中跟豆瓣当中可以非常巧妙的去切换。 对，那用户呢可以通过这个豆瓣的这个看电影这 APP 当中的这个入口呢，一键直达电影的片源啊，实现在视频软件与豆瓣 APP 之间的这种无缝的这种切换哈。 嗯，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你没有发现说自己的豆瓣 APP 当中有这么一个功能的话，可能是因为你标记了想看和看过的电影还没有达到50部。 通关还需要一些小秘籍和一些小密码才可以哈。 是，如果没有达到50部的话，那么现在就开始标记吧。 In here. And the bass keeps running, running, and running, running, and running, running, and running, running, and running, running, and running, running, and running, running, and running, running, and in this context, there's no disrespect, so when I bust my rhyme, you break your necks. We got 5 minutes for us to disconnect from all intellect and let the rhythm affect. rules of inhibition. Follow your intuition, free your inner soul and break away from tradition. Cause when we be out, girl, it's full of heat out. You wouldn't believe how we wow shit out. Burn it till it's burned out, turn it till it's turned out. Acting up from Northwest East Side. Everybody, everybody, let's get into it. Get stoned, get started, get it started. Body and soul, don't move too fast, people just take it slow. Don't get ahead, just jump into it. Y'all hear about it, the P's will do it. Get started, get stupid. Don't worry about it, people will walk you through it. Step by step like an infant new kid. Inch by inch with a new solution. Transmit hits with no delusion. The feeling's irresistible and that's how we moving. Everybody, everybody, let's get into it. Get stupid, get started, get started. The time you can't stand still, twist and bang your spine. Just bob your head like me, Apple D. Up inside your club or in your Bentley. Get messy, loud and sick. Your mind fast, mama on another head trip. So come down now, do not correct it. Let's get ignorant, let's get hectic. Everybody, everybody, let's get into it. Get stoned, get started, get started. Get it started， 来自黑眼豆豆哈，就是两个人打算开始了以后呢，可能男孩呢就想要表达一些诚意啊。这是今天咱们月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初次约会由谁来买单？无声离赞跟我们说，我跟我媳妇儿头一次见面是在公园，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公园哎，不存在有谁买单的问题。 对， 然后呢一时冲动，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我就把表白的地点选在了北京亮。当然呢是我买单，结果每年的纪念日都要故地重游，结果呢就是脸在微笑心在滴血啊，你们懂得。 扎心了，扎心了啊，这怎么办呢？你说就是选了这么高档一个场所之后呢，关键每年的这个 anniversary 每年要故地重游一下。 对啊，就是都要回到这个地方来重新来故地重游一下，所以这也算是给我们支点小妙招。你不妨第一次去北京亮，然后第二次在公园跟他们求表白，对不对哈？ 一年一次其实还好了，虽然说嘴是这么说，但是每次坐在北京亮的时候，两个人互相看着对方，再想起第二次见面时候的美好场景，其实也还是蛮不错的哈。 对， 当然呢也可以选择去看一部电影，比如说刚刚跟大家说了，如果说你的这个电影没有达到50部呢，接下来还要再推荐你一个。 对，那么神奇动物二最近呢是发布了先导预告了。神奇动物一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各种各样神奇的动物啊，但是这部片呢于去年夏天就在英国开机了。新登场的裘德洛饰演的 Dumbledore 将和他的前学生纽特来一起联手，一起来阻止约翰德普来饰演的黑巫师格林德沃的阴谋，听起来感觉就是一种非常童话梦幻的感觉的一种故事哈。 Johnny Depp 上一次在神奇动物在哪里第一部当中出场的实在是太少了，所以很多的影迷也非常期待他在这第二部当中的表现。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魔法城堡当中去看一看哈利波特还有神奇动物的故事。 希望的模样，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南侧蔡胡营桥到复兴门桥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张阿姨，该登机了， 那怎么办？我还没来得及在机场环球蓝联柜台退税呢。 回国也能退，中国银行联合环球蓝联推出了退税通服务。 是吗？ 在境外有环球蓝联标志的商店消费后，填写退税单，海关加盖图章，携带相关材料，回国到中国银行指定网点就可以退税了。 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各营业网点或95566。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风轻轻带着初春的凉。点味糖是青梅子的忧伤，听闻最近你要前去洛阳，在心中结一层数就寒霜。 书院先生把我心有神慌，才不是因为你不再可叹，我也只是恰好路过你窗，手背着送你本世纪全堂。 有歌要怎同窗，并不要遗忘，剑下呀苍苍，白露呀微霜，我才不是文盲，莫笑我荒唐，来不及背老就和你分享。 沾上清香伴着那炎炎曙光，连味当怪下人闷热难扛，一放心间你说想念家乡，顶住了心情可跟上学堂。 啦啦啦啦，晚风瑟瑟带着入秋的凉，连味糖是灯会生活的光，中秋归乡并肩将月而上，却没成想碰见那个同窗。 其中有个姑娘眼睛大又亮，对你说什么前路还漫长，怒火冲破胸膛，血腥的断章身着这开丧，她好生漂亮， 双亭埋下一坛醉里秋娘，星星念雨你举掌花中唱，藏住不说最是一味勉强，每天天懂得我所有佯装。啦啦啦啦 是来自徐梦圆跟双生的合作的歌曲 叫做藏还是藏多音字哈， 藏吧应该是。 彼岸说，我刚上车就听到了这么好听的歌哈、啊、这是什么歌，哎，来告诉大家，也开启了我们8:04，这次是8点钟了。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嗯，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的是，你觉得初次约会的时候由谁买单，为什么会比较合适一些呢？ 对， 互动方式还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对，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完全受我们的这个刚才的这个听众的这种留言的这种驱使啊，比如说你觉得 AA 合适你就说 AA， 但绝大部分人我觉得提出的答案还是男生买的话好像显得比较局气一点， 表达自己的观点嘛，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嗯、喝了鸡汤啃骨头说，我跟老公第一次见面是在必胜客，他买的单我出的优惠券，老公就觉得说这姑娘肯定特别会持家， 对， 就是十年过去了，我早已经暴露了败家的 本质啊。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暴露本质不是问题，关键是第一次要表现得非常好哈。 哎，我通常也会这样，就比如说我们去了一家餐厅，我会先在这个 app 当中查一查，说看他们有没有团购券，或者说买打折券啊，或者说优惠的菜品这一类的。我倒不是为了让人家发现我多持家，主要是因为我吃的多。 那、是这样是吧？我觉得上次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你会接受用团购这种方式吗？ 看什么情况下了。如果说他团购的东西正好也是我想吃的，那是 OK 的。但如果说单纯只是为了团购而团购的话，我觉得那没有必要，因为毕竟吃对我来讲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不是单纯为了去省钱， 对吧？ 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下哈。还有 Lotus Blue 给我们建议，他说，哎，我觉得要是相亲那种哈，头一次见面看着没感觉，那就 AA， 两不相欠，只管从此相忘于江湖。当然括号，如果这男生真的接受了 AA， 那就彻底 pass 吧。 你看啊，这女生呢跟你提 AA 的时候，她是想跟你相忘于江湖，但这个时候你如果哎揪一下说没事，这顿我来，可能就还有下次登山的机会，对吧？结果你还说啊，那我们就 AA 吧，那你俩就彻底相忘于江湖好了哈， 还挺可爱的哈。 对， 欢迎大家更多的答案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没有关注点击关注，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最近呢应该是这个艺考的高峰期了哈。 对，艺考季。 对，今年的这个北影表演学院的这个艺考呢将增加四试，在四试当中呢，考官将从形象气质以及思想品德和文化素养这三个方面对考生进行相关的一些考察哈。 要考四轮啊，这个竞争压力得多大呀。今年呢报考北影表演学院的人数达到了9693人， 快上万了、 这应该是北电啊、北京表北京电影表演学院嘛。 对， 9693人次。今年差不多只有300多人进入到了这一次艺考的三试，但最终肯定不可能300多人都招收啊。招收的计划只有50个人， 太可怕了，10000人当中挑50个人，你说这个什么比例哈、200取1的感觉。 是，你想想啊，整个要9000多人当中，最后挑选出来了50个人当中，而且因为已经到达三试了，我觉得我已经拿到了三试的 offer 了，应该问题就不大了。没有想到呢，人家居然还有一个四试。不过呢，形象气质、思想品德、文化素养确实也是对一个演员要求的必备，大家可以尽自己的能量去试一下。如果没有选上也没关系，坚持自己的梦想，终有一天会实现的。 疯狂的世界，迎着痛，把眼中所有梦都交给时间。想飞就用心的去飞，谁不经历狼狈？我想我会忽略失望的灰，拥抱遗憾的美。我的梦说别停留等待，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是我的梦。干的不回头，穿过了黑夜，踏过了边界，路过雨，路过风，往前冲，总会有一天站在你身边，泪就让它往下坠，捡起伤口的美。不别以为失去的最宝贵，才让今天浪费。我的梦说别停留等待，就让光芒折射 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的变化都不是意外，记得用心去回答命运的精彩，世界会怎么变化都离不开爱，记得成长的对话，勇敢地说我不再等待，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闪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 梦想的年轻人很多，现在也走在他们实现梦想的路上。现在呢是艺考季，也用这首歌曲来祝福所有的考生都可以梦想成真吧。 对， 今天早月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初次约会你觉得谁买单比较合适呢？为什么？赵小月月跟我说哈，第一次她跟自己的老公见面的时候，不仅是他买单，而且呢不小心把他新买的 iPad 屏幕给摔碎了，我说给他赔他死活不让、现在呢已经结婚四年了。 所以你看一个男生展现出他自己的大度有多么重要啊，在这个当中我觉得会给女生很多好感度，所以这也是很多人觉得第一次买单应该由男生来出的一个原因之一吧。但我觉得如果真的喜欢你的女生的话，下一次应该他会回请，或者是你们还有下一次接触 对 见面的机会哈。 对，我一般都会客气的说一下，说啊这次麻烦你了，不好意思，下次我来吧，然后他就会说啊下次再说。对，那这就一来一往，接着就有故事发生了。 刚才不是说的是之后就会去电影院的吗？ 如果那天正好有事儿啊咬文嚼字，真是 是哈， 下次约你去吃宫爆茄子 宫爆茄子，妈呀，这把我最喜欢的宫爆鸡丁沾上了茄子的味道，我估计下次连宫爆鸡丁都不吃了哈。来看看 Run Love Jeff Chang、这名字有点意思，他说我和老公第一次见面的是在老家的肉饼，老公买的单，好便宜的一顿饭，但是现在已经15年了，一家三口还是美美搭哈。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可爱，就是初次约会的时候一般男生都会选择一些稍稍来讲有品质一点的餐厅、但是我真的就跟朋友约过路边摊，我反而还觉得挺接地气的，后来发现那个路边摊是真的很好吃。 对， 我说哎有品味，他说你也喜欢吃这种，我说我也是，然后其实 A 就有互动交流的话题， 相当于来说还可以给你介绍一些他自己掌握的冷门知识，也是自己魅力的一种体现哈。 走街串巷吃好吃的， 春眠不觉晓， 我去换轮胎。 春风又绿江南岸， 我去途虎换轮胎。 春色满园关不住， 我去途虎养车换轮胎。途虎轮胎鞋买指定轮胎送胎压监测送保养送299元好礼，途虎养车。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如何打破车内的沉默？放一首摇滚乐，讲一个冷笑话，不如玩点不一样的互动。 Discovery 探索频道官方合作伙伴实力中级 SUV 雪佛兰探界者，搭载 2.0T 加 9AT 突破性黄金动力组合，瞬间释放澎湃动力，用推背感引发尖叫，让旅途不再沉寂。屏幕上搜索不到的速度激情，探界者带你一起去搜索。 雪佛兰梦创未来，如果冬天不再需要面对冰冷的车厢，而是打开车门就能感受到春天的温暖，那该多好。我们想的不只是一辆满足需求的车，更是一种超越期待的生活。2018款别克新君越配备安吉星远程遥控启动功能，全新上市，不同凡响，欢迎莅临上汽通用别克展厅试驾体验。 今年投资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还不快来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投资需谨慎。 张阿姨，该登机了。 那怎么办？我还没来得及在机场环球蓝联柜台退税呢。 回国也能退，中国银行联合环球蓝联推出了退税通服务。 是吗？ 在境外有环球蓝联标志的商店消费后，填写退税单，海关加盖图章，携带相关材料，回国到中国银行指定网点就可以退税了。 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各营业网点或95566。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is was all you, none of it me. You put your hands on my body and told me, you told me you were ready for the big one, for the big jump. I'd be your last love, everlasting you and me. That was what you told me. 来自 Adele, Send my love to your new lover. 看到不高兴的这个回复呢，我觉得跟这首歌很贴切哈。他说吃饭都是男生买单，电影票我来买，跟我的套路比较像。 对。 而且有的时候呢，电影票也不是我买的，那么就会买礼物送给对方，就是小玩偶啊之类我比较喜欢的东西。不过后来人家都结婚了，变成我前男友，是不是不喜欢我的小礼物了？ 这个结果好像有点异常的反转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今天我看了大家的回复之后，我发现生活真的是最好的编剧师。就电影当中的桥段，我觉得都编不出这么多的这种感觉来，是不是？ 对，还有赵小月月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他说我想表扬我的一个朋友，我知道他跟人家女孩吃饭的时候啊，总是在快吃完的时候说，哎，咱玩个游戏吧，如果这个价格是单数，那就我买单，双数就你来买单，或者反过来。 对。 但每次其实都是他买，因为他每次其实都偷偷去看了一下这个价格。 格，然后呢先说自己买单的那个单双数，真的是一个暖男 真的超有套路的暖男。而且确实这种呢就会也会化解一些尴尬，就是比如说两个人真的在那儿争这个单子， 哎，对对对， 就是真的有点僵在那边的意思，是不是 你说在餐厅里面也不好意思石头剪刀布是吧，就很尴尬 啊。 但我觉得 不好意思啊， 这种状况的话可能会有一种玩脱了的情况，就比如说您开始看的时候是单数，然后经理拿过来说您好，今天我们店庆给您打个折，打成了双数，这个时候女孩就会用充满怨恨的眼神看着你，你是不是故意的？ 不不不，这时候如果说哎那个服务员拿一个打包盒来，然后好加一块 这个比较现实一些， 对加一块 丽丽 保罗也跟我们说，我每次相亲啊都是对方来买单，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难道都在等着我买第二单吗？我觉得自己都快成蹭饭的了。 有道理，说明你每次都没有跟别人联系嘛，对不对？ 其实要稍稍主动一点，比如说有来有往嘛，人家先约了你一次，下次可以就不要再等着他主动，你可以去主动约约别人。 别人第一次约你吃饭，你可以约他第二天去爬山嘛，刚才很多人的套路了。 或者去约看电影哈，还有另外一部电影想要推荐给各位，8月10号叫做《昨日清空》，这是一部国产的动画电影。 定档了8月10号啊，这部青春题材的动画电影呢，是改编自口袋巧克力创作的同名的人气漫画，是以1998年的中国的一个南方小镇为背景，讲述的呢是几位高三学生在高考前夕有关友情、暗恋和亲情的成长的故事哈。 就是《大鱼海棠》的导演张春来给这部电影叫做《昨日清空》打造了一个叫做《繁花盛放》版的海报，也随着定档的消息一起发布出来了。8月10号才要上映，还有一段时间。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这是来自 OST 女王张碧晨哈。我说到这儿，你是不是想到了张靓颖？ 对对对对对， 她给电视剧《烈火如歌》演唱的情感主题曲叫做《听雪》， 听听看。 这一边凉风起来，一个昨日过往，成熟听不得，无人默，花香熄了。回忆手里握着流成河，泪花飘落，这年有天一色，如你素衣斑驳，泪无遮，千言万语字字不离不舍，转身谁说，眼看细雪没入无情的岁月，却等来你一句无望的留言，旧梦翻船为何如昙花一现，良辰折剑剩残雪， 良辰折剑剩残雪。 节，该登机了。 那怎么办？我还没来得及在机场环球蓝联柜台退税呢。 回国也能退，中国银行联合环球蓝联推出了退税通服务。 是吗？ 在境外有环球蓝联标志的商店消费后，填写退税单，海关加盖图章，携带相关材料，回国到中国银行指定网点就可以退税了。 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各营业网点或95566。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早安夜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今天呢，其实一开始想跟大家聊一聊初次约会是由谁来买单的，但其实呢后来就变成大家的一个故事的分享哈。 嗯， 看到了很暖心的一个故事，威跟我们说，我是专门把车停在路边给你们发信息的，发了好长。他说我跟老公是同事，都是航天人，哎，为祖国做贡献， 为航天人打 call 啊。 嗯，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是在我老公在我回家必经的路口等着我，我们吃的是面，哎，那老公来买单，没有丰盛的大餐，但就是那一次我改变了对他的印象，然后呢试着慢慢接触，到现在呢他们一家三口啊，可爱的儿子已经6岁了。 嗯， 虽然说老公又被派到了武汉去工作2年了，但是千里的距离并没有阻断他们一家三口满满的幸福。 所以你看，一顿面呢就能够让他感觉到老公的这种满满的诚意。所以吃什么真的不是非常重要，重要的还是展现出的这种性格，或者是对方吸引你的方式是不是真的很投缘，对不对？ 嗯，我刚刚说我比较能吃哈，想起了这个 Sunday to Sky， 他说我记忆犹新的是我第一次跟我老婆吃饭，04年的夏天，他找了一家他很喜欢的店，就是新街口的这个西安饭庄， 嗯， 羊肉泡馍，他老婆1米73，90斤，好瘦啊， 好瘦啊， 竟然能吃下2个馍，2个馍在我这里小 case 好吗？而且毫无吃相。 你不要给今天自己这种吃货的人设上面一直加码。 嗯，对不起，嗯，但是当时的他呢，确实被小小的吓到了。不过就喜欢这样的女孩，就觉得一点也不做作哈。 对，我跟你说啊，你想一个女生能跟你去吃西安饭。我觉得本身就 是我们陕西的这些吃的吧、 啊、 都比较顶，你知道，不管是羊肉泡馍、 啊、 肉夹馍、胡辣汤，都属于 水盆啊什么的，对吧？ 水盆羊肉是吗？ 就你绝对吃不出一种精致感，但是会吃出一种非常畅快的大汗淋漓的感觉，对不对哈？ 吃得了良心，吃得了放心哈，吃得了勤俭持家。嗯， 对。 还有彭先生他说，我要告诉你们啊，第一次其实我真的是女生买单的， 为什么？ 你们信吗？因为那天真真的是忘了带钱包了、 啊、 后来是老婆给买了单，事后呢以此为由回请了他无数顿，重点是后来是老婆买了单。哎，第一次的时候虽然说是女生买单，但后来呢这个女生变成了自己的老婆。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了啊，今天我发现最后变成了一种套路大赏，就是大家如果第一次你看女生买单一下呢，男生也有很多的机会来请她来吃饭了，对不对哈？ 嗯，是，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告诉我们 北京6月第十天日出时间4:45，北京12月最后一天日出时间7:36。 嘿、hey,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夏天第一天开麦时间7:00。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冬天最后一天闭麦时间9:00。 感谢大家的收听。 地球公转自转，7:00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真品质，真服务，真低价， 是什么？ 当然是北京国美315低价狂欢节，即日起至3月18日，全城千款爆品抵制5折，还享空调10项免费服务。 诚信护航31年，来国美，天天都是315。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安居客全房源发布网，更多品牌中介发布房源，新房二手房更全小区覆盖，中介商家数量遥遥领先，无论新房二手房，挑好房上安居客。 如何做一个暖男？每天为他煲汤，纪念日给他送花，不如让温暖提前开启。 Discovery 探索频道官方合作伙伴，实力中级 SUV 雪佛兰探界者，配备全新一代安吉星远程启动功能， APP 一键快速开启，为你爱的人提前热车，让温暖如影随形。屏幕上搜索不到的科技温度，探界者带你一起去搜索。 雪佛兰梦创未来。如果冬天不再需要面对冰冷的车厢，而是打开车门就能感受到春天的温暖，那该多好。

才学会长大。是不是分开过才懂得牵挂？如果说朋友不怕散落天涯，但此刻我却想在你身旁。 来自周笔畅，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这首歌也是电影《闪光少女》的主题曲。当时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就是学生之间的这种纯纯的爱恋其实是最感动人的。 对， 我记得就是彭昱畅饰演的男主角，就是给这个徐璐饰演的女主角，哇，极尽一切之好，两个人用饮水机去煮关东煮吃 啊。饮水机煮关东煮，又学会一招啊。 是，但是你其实看看哈，我们大家的答案也是今天早安音乐秀想要跟大家聊一聊的话题。各位觉得初次约会由谁买单会比较好一些呢？ 对， 我们的互动方式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直接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Alan 说，第一次呢和老婆约会的时候是晚上两点，应该是凌晨两点吃麻辣烫。 对，凌晨两点。 他说我是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我说我身上没有人民币了，打算以后多请几次来制造机会。那今天已经结婚了啊，应该结果是非常好的。但是后来老婆说，你当时这个态度套，你这个套路太 low 了，没有人民币你是怎么从机场打车找的我呢？我只是看着你比较可爱，没有戳穿你而已啊。 是啊，挺可爱的，没有人民币怎么打车找的我呢？那现在没办法了，因为现在都是这个移动端支付了，不好意思，我没有人民币，而且吃麻辣烫我没办法移动支付啊。不过呢，想要多制造几次相处的机会，久处久处，哎，现在就变成自己的老婆了。 结果这个时候呢，麻辣烫老板说没事，我这二维码扫一下就行了。 好尴尬。 是的哈， 这时候老板就不要来添乱哈。 对啊。 李瑶也跟我们说，高中的时候呢，中午老公都是跑到很远的地方去麦当劳买新出的餐给我，到现在还是他买。 哇，真的，我觉得做一件事儿比较容易，但是一直持续做一件事情本身，我觉得就是一种比较浪漫的选择方式了哈。 嗯，今天看到大家很多的初次约会都变成了长期约会，真的也特别的感觉到幸福的感觉啊。嗯，吃肉的神仙他也说，我觉得第一次吃饭必须是男生买单啊，就不解释了。但是我第一次跟我老婆就是吃肉的皮皮，也是咱们的老听众。他说我们约会的时候还是羞涩的学生时代，2003年初哈，揣着兜里的60多块钱就去见面了。一封特别简单的这个肯德基，然后呢就是生活连续剧了。 我觉得挺不错的，今天这个餐厅出现的上榜的这个次数真特别多，也可以看得出好像是大家选择这个第一次约会的一个主要场景之一哈。 是学生时代嘛，通常都会这么选。还有胡静也跟我们说，我觉得看对眼了就自己结账，如果没看对眼呢就坐等对方结账。 但这个话不对，你们俩互相都没看对眼，那你俩不就是大眼瞪小眼坐那儿。 你俩可以选择石头剪子布一下哈。 对， 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初次约会你觉得由谁买单比较好呢？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最近呢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调整，新注册公众号将没有留言功能。哎，这个确实很重大哈。 嗯，但暂时调整这个公众号的留言功能的开放规则，后续的这些新注册的账号是没有的。同时呢，像最近3个月内注册但是没有使用过留言功能的账号也将被收回留言的功能。 对， 那至于到时候什么时候再来重新开放这个功能哈，微信方面暂时还是没有透露的。 我觉得人微信这个做法是对的，你说你给你3个月了，你从来没有 有用过这功能，那我给你这功能干嘛，对吧？ 是，微信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些地位哈，任何的一点小变化小调整其实都对我们影响还蛮大的。 是的。 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这是昨天跟大家说过刚刚发布了自己首张单飞专辑、Victoria 的宋茜，她的先行单曲屋顶着火。 停电正常了，这房间要变成一个人的部落，那前人养的狗白天想的太多，现在不会做梦。哦耶，橘红色月亮照满整面墙，不像春什么陌生，天人容易犯错，屋顶会着火。 the world， 听到爵士哈，就让人不自觉的放着慵懒起来了。但是此刻此刻要打起精神来了，因为我们要跟您讨论一下这个小孩做作业的问题。 不会吧？刚才这个轻摇慢摆波斯诺瓦的感觉，突然又变成要讨论这个孩子写作业的问题，这个转变有点快，让人不能接受啊。 你知道，就是我觉得说中国父母应该是最爱陪孩子写作业的吧？不仅是陪，我小时候啊，现在已经毕业很久了，所以才敢拿出来跟大家说，我有一段时间的作业是我爸给我做的 啊，真的吗？ 因为他就我做不完，我太慢了，然后他就觉得说没睡饱又问题很大，所以就我们两个一起做，他帮我写。 但是你最后还是变成了学霸，是不是说明这条这种操作是可行的啊？ 其实不是，你很小的时候，你想二三年级的时候影响不大，你说到了初高中的时候甩给他也不会啊。 那可能说明你爸爸这个功底太强了，高中的作业都会做啊。但是你可能觉得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去陪孩子做作业了，但是你知道吗？中国的父母竟然还不是最爱陪孩子写作业的父母啊。一项国际调查显示呢，印度的父母最愿意为孩子的功课来耗费时间，62%的父母一周耗费7个小时以上来辅导孩子功课，哇，真厉害啊！ 这真的是一项调查哈，调查差不多涉及了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日本、肯尼亚，包括我们中国29个国家的2.7万多名父母。这个调查结果就显示呢，印度的父母真的是特别喜欢帮助孩子学习，95%的印度父母都在为了辅导孩子功课耗费时间，而且比其他国家要多很多。 但是呢，印度父母呢对本国的教育水平也是最乐观的，这个统计来说呢，它也算是最高的啊。72%的父母认为印度的教育水平过去10年进步当中是非常大的，而另外87%的人认为自家孩子就读的学校教学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这是家长方面的想法，但是孩子之所以是不是这样想呢，我觉得还是留给孩子更多的空间吧，毕竟是自己的功课嘛。来自张韶涵，妈妈妈妈。 妈妈妈妈来自张韶涵，这是告诉我说妈妈妈妈别再念我了，不应该是我填满你全部的生活，把作业留给我自己做吧。 嗯，有道理啊，说的感觉还有点心酸，但是我从歌曲的这个节奏当中一点没有听出心酸的感觉了。 现在呢，有很多的父母其实是送完孩子上学啊，自己又赶去上班的这个路上，其实呢对于孩子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呢有很多的需要去探讨的地方，但是呢只要是一家人约在一起，就觉得说哎，满满幸福的感觉，什么事情其实都是可以解决和讨论的。 是的，好，今天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空气的扩散条件呢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中度到重度的雾霾将会继续持续哈。预计呢今天夜间到明天受冷空气的影响呢，持续多日的雾霾也将会减弱和消散，空气质量也还是有所好转的。 嗯，明天呢带来明显的降温，所以还是要提醒您要注意添衣保暖，不会像昨天跟今天一样这么暖和了哈。 是的， 今天咱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初次约会是由谁买单呢？很多朋友都发来了自己的答案，不管是谁买单，约会在一起聊得开心，发现他就是你想要的那个人，你们两个产生了共鸣才是最重要的。 对，而且呢我觉得在约会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啊，我觉得其实本身也是对自我的一次展示，所以谁买单这个事儿真的不用太介意，太介意的话估计每次你都会觉得这件事很绕，那你就会无限循环的继续约会下去了哈。 嗯，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黄湘怡的约会。 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读书使人心明眼亮，与孩子一起品读一本好书，为孩子开启心灵的旅程，收获美好的亲子时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提倡与孩子一同养成终身阅读的好习惯。 北京爱迪国际学校，幼儿园到高中15年连续教育，11000名毕业生从爱迪走向美英澳加世界名校。爱迪国际学校咨询热线84390808。 春眠不觉晓， 我去换轮胎。 春风又绿江南岸， 我去途虎换轮胎。 春色满园关不住， 我去途虎养车换轮胎。途虎轮胎鞋买指定轮胎送胎压监测送保养送299元好礼，途虎养车。 广汽欧歌全新 TRXL 四轮精准转向长轴距运动轿车凌厉来袭，购车低首付12月零利率加赠1万元车险大礼包，或24月零利率尽享超值性价比，详询广汽欧歌当地经销商。Acura。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全家春游啦，中青旅